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不能牵动你的心，但能拖动你的车。 拒绝套路，人保直销车险，情话靠得住。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。冬日有人保，一享轻快车生活。人保直销车险， 400123456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，目前北四环中关村一号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，西四环四季青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。艺海说宝，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，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古玩也称古董，是古代遗存珍贵物品的一个统称。这中国呀，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从城邑都会到乡间僻壤，林林总总的古董玩器给人们的生活呀带来了无限的情趣。然而呢，收藏更是一门学问。今天呀，它更与市场经济是息息相关，与金钱交易紧密相连，故此投资收藏古玩也充满了曲折还有风险，并且需要巧妙的方法和谋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天津的藏家张用秀先生啊，就曾经啊将很多自己的收藏经历给记录下来，还著有《收藏的学问和窍门》一书，里面的很多故事呢值得大家借鉴和学习。特别是其中他还记录了很多卖假售假的方法，可以让喜欢收藏但又怕打眼受骗的藏友擦亮了自己的双眼。当然了，很多方法其实呢自古就有。您就拿推销假古瓷的伎俩来说吧，民国时期的故事都可以让您借鉴。民国以来啊，不仅假冒古瓷充斥于世，而且有一些不法的古玩商还为了兜售假冒古瓷设置了种种的圈套，让这不明真相的涉世不深的收藏者是屡屡上当。在济南啊，有一位极喜欢鉴别瓷器的李某人。有这么一天，这李某在街上就遇见一个人，看这个人乡间打扮，看起来挺质朴。这个人呢向李某打听哪儿收购古物，李某就问他什么事儿啊。这乡下人就说呀，说有一件古瓷想找人啊商洽商洽。李某就对这乡下人说，哟，那好啊，这东西好吗，他我也能收啊，不用找古玩铺。乡下人说，说您能出高价吗？那东西可贵重。李某说，说可以，没问题呀。经过再三的询问，这乡下人说出了事情的原委，说有座古寺啊，有这么一个乾隆官窑五彩的巨鼎，拿它焚香时，只要以重金给寺内的僧人就能得得到，但要秘密进行，如果事情泄露必遭地方反对。说我是听说近年来啊瓷器价高，才出来兜售，也是啊想图点零花钱。李某一听这话心中暗喜，当天啊就带着钱跟这乡下人直奔寺院。来到了寺院，天色已晚，又碰见风雪了，就以此为由在寺院里边借宿。这李某呢悄悄地观察，只见确有一鼎陈列于佛案之前，残了一个耳朵，香薰尘封，灯下微亏啊是不敢移动，恐怕这僧人犯疑，灯下暗淡也不能看一个究竟，唯此寺是赤剑， 岂有官窑瓷鼎在势力之中，色彩形制也是一一的符合。又验合以残屋之情形，寺中陈列之状况，他就觉得这东西啊没什么疑问了。晚饭之后啊，这李某故意跟僧人聊起了寺院的事儿，僧人就力诉寒苦，这乡下人啊就从中指着这鼎说近来瓷器昂贵，何不以此出售呢？僧人说这可不行，这是乾隆皇帝御赐之物，我哪敢卖呀。李某说没关系，可以用新鼎替换。哎，我很喜欢这鼎，想买回家里头供在家里，我再将一件样式相同的鼎摆在这儿，同时呢还想接济寺里一些钱。僧人有点动心，想了一会儿就说这鼎可有名，说远近都知道，新旧异变，倘若要被查出来必遭驱逐，如果您能够出重资，即可为修理庙宇之用，或许可以通融，否则嘛，我是不敢。李某啊知道这和尚心意已经动了，从而呢就跟他讨论价格。僧人提出来了，要多少钱呢？要3000块钱。这乡下人从中说和，最后以800元就成交了，只是要求他当夜即交款取鼎，带之远离，不然早晨起来村里人知道了这消息，要是一漏嘛，必生阻挠。李某觉得也对，当即如数交款，又谢乡下人100元，而后呢以破衣裹顶，外包麻袋搁在肩上，冒着雪夜里就走了。半路途中啊，也没打开看，心中暗自庆幸，自认为准可以高出3倍的价钱出手。李某连夜赶到济南，打开破衣服详细查看，方知此鼎乃新进的仿品，于是巨怒至烈，竟然是一病不起。这以上啊就是旧时候奸人兜售假冒古瓷的卑劣伎俩。近年来啊，随着人们对古瓷的青睐，一些不法之徒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之下推销假古瓷，更是新旧方法并用，买家购藏瓷器一定要提高警惕，谨防圈套啊。其实啊，早在明代，这明瓷仿制就已经很普遍了。那有关明瓷仿制它有什么故事呢？明朝啊，曾经发生了一件真假定窑鼎的事儿，情节颇为曲折。成化弘治年间，今河北省曲阳县河庄一富家孙某收藏了一只定窑鼎。嘉靖年间呀，孙某家道中落了，这个鼎呢就转落到了江苏京口，毗陵人叫唐宁安九木瓷鼎，花重金给买了。唐家呀藏有不少的古瓷器，但比起定窑鼎来未免有点逊色，从此呢就鉴赏瓷器的都首推定窑鼎。唐宁安心里头十分高兴啊。当时苏州啊有这么一位叫做周丹泉的人，极善仿制古瓷器，他特意来到唐家，希望啊能叫他看一看这鼎。唐宁安就把这鼎啊拿给他看，他用手量了量鼎的尺寸，磨化了鼎纹，就告辞了。可是过了半年呢，这周丹泉再次来访，竟然拿出了一只和定窑鼎一模一样的瓷鼎。原来啊是他那次鉴赏真鼎之后根据原物仿制的。唐宁安对周的制瓷工艺啊非常佩服，当下就拿出了40两银子把它买下来作为副品给收藏了。到了万历末年啊，唐宁安已经去世了，由其孙唐君瑜当家。淮安有个富商叫杜九如，久闻唐府定窑鼎之名，梦中也想得到此物，携带上1000两银子来到了唐府， 恳求一剑定窑顶。唐君瑜也不好回绝，就拿出了那只仿制品来搪塞。杜呢，以为是真品，不待唐同意，硬以千金买下。杜走了以后呢，这唐某托人告诉杜九如说，您拿的呀是仿制品，您花千两银子，我于心有愧。杜九如不信啊，这唐君瑜呢又把杜九如给请来了，把真鼎拿出来比较了一番，这杜九如啊才信以为真。不过呢，杜九如还是把那赝品给收藏起来了。杜九如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挥霍成性，家产已空。徽州啊有个叫王廷君的人借了800两银子给他，在他无力还钱的时候，将其家中所藏的定窑鼎可就抵了债。这王廷君得到这个鼎啊，声言价值万金，以求出手，但十余年也没卖出去。王廷君找了几件仿定窑的方鼎和圆鼎进行诈骗。泰兴有个制式官员季某啊，久闻唐府定窑鼎，十分羡慕。王廷君呢，就趁此以一方方鼎鬼称唐府的定窑鼎，以500两银子就卖给了季某。有这么一天，这季某人的朋友毗陵人赵某又路过了泰兴，前来拜访。季某提出啊，新近买到的唐府的定窑鼎，并问赵某是否见过唐府的定窑方鼎。谁知这赵某啊是哈哈大笑，他呀和唐家是同乡，熟知唐家定窑鼎的模样，揭穿了这一骗局。季某知道上当了，就欲将这王廷君送交官府。这王廷君呢急忙托人和解，又送上其赝品，这算了事。王廷君有个同乡叫黄正斌，也爱好收藏，经常和王廷君交往。这个黄正斌啊有一幅倪云林的山水画，托王廷君代卖。事先呢，这黄正斌呢怕王廷君做手脚，就在画上做了一个暗记。王廷君果然他请人临摹了一幅，将真品给收起来了，又告诉黄正斌说画没卖成，您取回去吧。黄正斌派家人取画，并将暗记告知家人，一看这画上没暗记呀，就提出了主人还命他看一看定窑鼎议一价。王廷君取出了一只假的定窑鼎，递给了黄正斌的家人。此时黄正斌赶到，黄正斌表示画不归还，鼎也不还。嘿，这王廷君啊急得转身去抢，只听啪的一声，这鼎就落地上摔碎了。王廷君急了，一头撞到了黄正斌的身上，把黄给撞伤了。黄正斌一气之下第二天就死了。王廷君得知黄正斌身死，就逃往了杭州。此时啊，陆王正在那里，他也久闻定窑鼎是珍贵之物，便派人寻访王廷君。王廷君故伎重演，拿出了假鼎炫耀了一番。陆王呢便以2000两银子买下了这只假鼎，叫厨司收藏。厨司取鼎的时候不小心将鼎弄折了一个足，怕陆王处以重罪呀，跳水而亡。后来清兵进入了杭州，陆王北去，他的侍从呢就把这只鼎沉入了钱塘江中。定窑鼎的故事除了告诉我们宋代五大名窑的瓷器精品的珍贵价值，还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启示，就是越是珍品精品名品，越是为富豪和藏家所觊觎，而越是为世人所看重的东西，越是被人所仿制。所以当碰到一件名瓷精品的时候，更要审慎地辨别真伪，既不要让精品从眼皮子底下溜掉，又不要让仿品蒙住了自己的眼睛。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、 哦、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、 啊、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， 呵呵，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。 哎，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、啊 哎、 买个铜钱啊、 嗯、 捡个瓷片啊、 嗯、 自得其乐。 哎，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，天赞呢、 啊。 行家传奇，有故事的人生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艺海说宝》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说过了收藏的学问，我们呀再来跟您说说有一些窍门。您听说过老窑瓷器吗？其实啊，这收藏老窑瓷器也有门道。据说呀，明代有这么一位陶秀才，喜欢读书，哎，也爱收藏。他呢有一只宋代的古瓷瓶，造型美，古朴俊雅，是他藏品当中的佼佼者。有人曾经出重金购买，他坚决不让，又有人愿用田庄相议，他仍然不同意。突然有一个夜晚，一个蒙面大汉闯进他的房内，胁迫他交出古瓶。这位陶秀才呢，哎，竟然用双手抱住古瓶，立在墙根，厉声说道：你若再逼近一步，我先把这古瓶砸碎，然后撞墙而死。古瓶就是我的性命，瓶在人在，瓶不在人亦不在。嚯，这强人就被他震慑住了，虽然是利刃在手，却不敢硬夺。两人相持了良久啊，那个蒙面大汉只得是悻悻而去。陶秀才的这只宋代古瓶，就是行里人所称的叫老窑瓷器。现今啊，老窑瓷器当中的粗劣之品，比如宋代定窑的粗瓷碗、龙泉窑的粗瓷碟等，在行里确实卖不上价，但大凡路分高的唐宋元古瓷，特别是那些观赏瓷之精品，其价呢却往往又高得出奇，甚至说是价值连城。唐宋元瓷器精品并不是现在价钱才高起来的，如前所述啊，早在明代，这类器物已被藏家视为了稀世珍品。清代民国以来，宋